几遍亲家不再被安错，我一想你爱已经莫搁在手啊啊啊，寸脚已经砸掉不得听讲这些，其实通通拢无靠错啊啊，走到淡水海岸，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没人看，已经没人听啊啊，我跟你上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，我跟你上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别再伤心，别再我这爱你，你不爱我。这边心情真正有影寒，风这大。也真正拢无心肝，啊啊！春娇你若无袂喊我搬，这出电影，等落行到这位船拄煞，啊啊！行到淡水海岸，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无人看，已经无人听，啊哈！我甲你。伤痛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到这冻定，你也免爱我。我甲你伤痛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莫搁伤心，莫搁我这爱你。 这首曲目呢，来自五月天，叫做《志明与春娇》。而接下来的时间，继续来分享到王蓉。 我不是王蓉，我不会武功，我只要情歌。我没有想象公主的美丽，也没有坚定公主的权利， 希望找到老师的国境，对人诚恳，对事精明，他不要像微笑包裹爱情，也不要像阳光般冷冷清清，直到我头发花白牙齿掉光，找到我实实在在的爱情。我不是花昂容，我不会是花昂容，我整天做梦，在夜里唱情歌，是电影英雄。那天我看电影，眼前缤纷设计，高攀的天边美丽，你面前换来换去。那天我看电影，便想起陈道侠里，万事在心里落幕，只要人生思想需要。想象公主的美丽，也没有坚定公主的权利，我希望找到老实的国境，对人诚恳，对事精明，他不要像微笑包裹情，也不要像阳光般冷冷清清，直到我头发花白牙齿掉光，找到我实实在在是荒谬。

回家。哦，他们说我很情绪化，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懂我吧，懒得去整理他们的想法，无所谓的样子，我不想也罢。 戴佩妮的歌当中呢，有很多只有女生呢才会关注的一些点，所以让人觉得很有亲近感。是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《好佩妮》当中的曲目，虽然呢并不是当中的主打歌，也不算特别的打眼，但是呢很多人虽然忽略了它，但是呢这首作品毋庸置疑非常的精彩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继续带你听到有点霸气洒脱感觉的作品，来自孟蔚带的《来的 I Will Be Fine》。 I will be fine。虽然大楼当日夕阳一直光 looking fine， 虽然我并没有天使的翅膀 I can fly， 是你可就不记得把它喝光 until next time， 一直最想的还不想对你讲。 像我越来越硬，可与你无关。我发现了一些迹象，让我疼痛，也让我冷静。宝贝，不如再试一试，让我回到最初。宝贝，如果只能结束，那么我们再把一下写在合影。是这耀眼的瞬间。